成乐区打通不少于90条自治路，全市将会推进20条轨道线路的建设。市交通委、市交管局发布了2017年北京市缓解交通拥堵行动的重点工作，今年交通建设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开通3条地铁新线，并且实现新线每站500米之内就有公交车站覆盖。同一个人同一件衣服在商场的试衣镜里穿着显瘦，近日这样一个帖子在网络上热传，经过实测发现对比之后，差别或与试衣镜当中的灯光有关。除了试衣镜头顶上方的灯之外，镜子侧方或者是后方试纸灯相对比会让镜中的人更加的显瘦。业内人士也解读说，由于店铺的整体空间大，镜子面积大，再加上灯光照射的角度，整体会让人感觉更瘦一些，更漂亮一些。

而徐佳莹的清新演唱仿佛是让我们梦回唐朝，心境立刻跟随着音乐跨越了时空，进行了角色的转换，重现在了眼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给你分享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深情白马。

里离去的痕迹，在月光下一直找寻那想念的身影。如果说分手是苦痛的起点，那在终点之前，我想要再爱一遍，想要对你说的不能说的爱，会不会有人可以明白？我会发着呆，然后忘记你，接着紧闭上眼，想着那一天会有人代替，让我不再想念你。我会发着呆，然后微笑，接着紧闭上眼，又想了一遍你温柔的脸，在我忘记之前。我会发着呆，然后忘记你，接着紧闭上眼，想着那一天会有人代替，让我不再想念你。我会发着呆，然后微笑，接着紧闭上眼，又想了一遍你温柔的脸，在我忘记之前，心里的眼泪模糊了视线，你快看不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天赋来得很容易，毕竟他们与生俱来，而选择却颇为不易。如果一不小心，你可能会被天赋所诱惑，而这也可能会损伤到你做出的选择。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刚才的这句话出自于亚马逊的 CEO 杰夫·贝佐斯。今天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他的故事。贝佐斯有一次在一个产品讨论当中，同事提出了一个方法，非常的巧妙，能够诱引用户去点击，而提高点击的量数和下载数。当时贝佐斯脱口而出，还是不要这样诱导用户了。虽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有意无意地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击中用户所需求的要害，但是不能把这种聪明过度化，而是要站在一个坦诚的角度和用户对话。就像选择朋友，大家可能都认为善良更重要，同样的，用户选择商品也会如此。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会为自己的天赋感到骄傲，还是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呢？在16年前，贝佐斯萌生了创立亚马逊的想法。当时他面对的现实是互联网使用量以每年 2300% 的速度增长，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增长如此快速的东西。创建涵盖几百万种书籍的网上书店的想法也让他异常的兴奋，因为这个东西在物理的世界当中根本无法存在。而那个时候贝佐斯刚刚30岁，结婚也才一年，他告诉他的妻子想要辞去工作去做这样一件疯狂的事情，尽管很可能会失败，因为大部分的创业都是如此，但是他依然在不确定的情况下选择了而感到遗憾。倒是有所决定但完全没有付诸行动会一直煎熬着他。 在深思熟虑之后，他选择了那条并不安全的道路，去追随他的内心，而他也为那个决定感到骄傲。其实在我看来，当一个人在老去的时候，到了一定的年龄，追忆某一个往昔时刻，只有你一个人在静静地对内心诉说着你人生的故事，其中最为充实和最有意义的那段讲述，一定是被决定所填满的，因为到了最后也是选择塑造了人生。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有的人越来越喜欢老朋友，越来越不喜欢结交新的朋友，不是社会恐惧，也没有交流障碍，就是懒得认识一些不想认识的人，所以只把时间放在了值得的感情上。还有的人在最开始的时候想做个英雄，像超人一样光芒万丈， 但是后来养了一只猫，养了一只狗，还有一个自己爱的人。其实决定生活的品质并不是钱和物质，而是你的生活态度。希望你在今后的每个日子里，即使单枪匹马，也能够勇敢无畏。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首先，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水月里海蓝绿交织的生态建设图景正在城市副中心徐徐展开。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将会有67个园林绿化项目在北京城市的副中心同时推进，预计可以增加绿地林地面积5.2万亩。按照最新公布的规划，副中心外围将会形成一道由森林湿地公园组成的绿色休闲游憩环。本市地税部门将会优化二手房交易税收的服务，推行纳税人跨区办业务和限时办理制，这对于打算购买二手房的市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从北京市地税局获悉，流程优化之后，二手房的缴税办理时长将会缩短2/3以上。每个月的28号网上预约办理的通州公用自行车卡将会由原来每月的6000张调整到每月20000张发放，同时也对非京籍的居民开放。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家卫生计生委表示，将会逐步的推进将安全有效、财政可负担的第二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跳动，明白

那么电影又那么真实，看阳光闪在你睫毛的样子，却找不到牵手的方式。爱情离我一公尺，好像撤离又好像坚持，我的心是没人住过的房子，在等待你亲手来布置。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接下来呢，想要推荐给你一首歌曲，来自阿令黄丽玲。黄丽玲呢，大家都叫她天生歌姬，她的演唱也是完美的将优美的声线、纯熟的技巧和动人的情感完美结合。不管是《失恋无罪》当中感人肺腑的深情的呐喊，还是《新的自我》当中坚定有力的深情呼唤，总是能够将情歌唱得直击人心，拥有独特的魅力。所以今天想要推荐给你的歌曲叫做《失恋无罪》，非常好听，一起来听听看咯。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 我最爱不够爱你的人才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在我印象当中的朴树是一头长发，颓废萧索，身上带着挥之不去的孤独感。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 而这两年再看到他，已经跟那个形象大相径庭了。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笑得很灿烂，有时还记不住歌词。一个才子就应该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吧，朴树做到了。十五年间只有两张专辑，但却始终不曾被人们遗忘，有谁能够像他一样 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里啊？ 朴树消失了十年，他究竟去哪儿了呢？有传言说他曾经患上了抑郁症。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往往会把自己与外界划清界限，但如果作为一个歌手，就必须要让自己全部袒露在公众面前。朴树对此相当不适应，曾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干脆放下了音乐，全国各地到处旅行，但是仍然觉得不开心，后来就干脆宅在家里，足不出户，断绝了跟任何人的交往。随感而走，相当精准地概括了朴树的个性。他不善于表达，写歌很慢，如果没有好歌就宁愿不出专辑。据说和朴树合作最是痛苦的，他总是对一个作品反复听，反复修改，和自己较劲。张亚东曾经劝他，虽然你是有道理的，但是你放轻松的时候反而容易把事情做得更好。朴树归隐了十年的时间，正是朴树寻找放松状态的十年。回忆那段时光，他说，我没有觉得自己完全走出来，但是这些年我知道了该如何生活，凡事都要靠自己，人活在世界上什么都要能承受。 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 2012年，他和张悬一起举办了花与树的演唱会，正式宣布回归，因为他觉得音乐还是最好的解药。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听到朴树的代表作《生如夏花》。 是一个

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问为什么，愿永远封我。就笑着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话未说，亦尽量去拖。情愿说一世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当打发时间，别疑虑太多。留住这一个夜晚，再明日重播。陪伴我一世，是这首。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不知不觉，2017已经过了六分之一，连三月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乍暖还寒时分。在这个离希望和梦想最近的季节里，你的新年计划在有序的推进吗？这个春天，希望你继续的勇敢追梦，为爱付出，拒绝懒惰，不要轻易言弃。愿时光不负努力，青春不负自己。 不管多久，我会一直在。

醉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头上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伤，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时间会擦掉沉默的话。很爱你啊，一沉默一眼泪，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